妙的关联。感谢主，将你的话让我们当作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以至于我们的人生不走偏，能够讨主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在讲约瑟这一个旧约的历史人物，如果我们有机会选择的话，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像我一样，我们愿意选择约瑟的后半生，不愿意选择约瑟的前半生。约瑟的前半生充满了坎坷，充满了悲哀的遭遇。你放到空图，下一张空图，没有，往上走。哎呀，希望你们能够有机会把这个修一修哈，每次来北郊都很痛苦。我继续的纪念与等候。约瑟的前半生充满了坎坷的遭遇，在他还年幼的时候就被自己的亲哥哥出卖，拐卖到了异地他乡。我相信各位经常在网上看新闻的时候，就看到许多那些被拐卖的孩子被带到异地他乡，多少年离开自己的亲人，当他们重新被寻找回亲人，与亲人团聚的时候，那个画面常常让人刻骨铭心。约瑟也有这样悲惨的遭遇，被卖到异地他乡，在那里连死活都不清楚，好不容易奋斗爬到了一个管家的地位，却受到他主人的妻子来诱惑他，他严正拒绝的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好处，反而被诬告下在了监里，一夜之间从管家下到了监狱，成为死囚。相信这样的遭遇没有人愿意去经历它。在这个监狱里面，大概约瑟待了至少有3年的时间。刚才我们读了经文说，在那里他遇见了两个人，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膳长，这都是国王身边的红人，不晓得什么事情发生了，应当是攸关于法老生死的问题，可能还不能确定是哪一个有害于法老王，所以两个一起被下在监里。当然从经文的后面我们看见，在法老王宴席的时候已经判定出来哪一个人是对法老有害的。刚才读的经文特别有一句话，不晓得你留意了没有，那里说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当酒政忘了约瑟的时候，可以说是约瑟的人生来到了一个最低最低的低谷的时候。我相信约瑟的心中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甚至有这样的向上帝的质疑，说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向你有忠心？为什么在你面前敬虔保持圣洁，却换来这样的结果？我也想到，也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也曾经来到谷底，在那种人本来帮助你的人，环境本来是很对你有利的，结果翻转了以后，你发现人都一个一个不可靠的时候，那个时候或许你心里面也会像约瑟发出这样的疑惑，神啊，你在哪里？我所信的神你在哪里？中文里面约瑟被下在监里的这个监这个字，跟创世纪37章当约瑟被哥哥们扔在坑里的坑是同一个原文，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这个历史又重演了，约瑟在十几岁的时候被他的哥哥下在坑里，准备被野兽来吞吃，而现在好不容易爬上来又被下在坑里，这一次也是一个死囚的身份，生死未卜。当然我们都记得，当约瑟被主人的妻子诱惑的时候，约瑟严辞的拒绝，他说出了千古的名言，他说，我怎能做此大恶，得罪上帝呢？下一章， 为什么约瑟能够在面对主人的妻子要与他发生关系的时候他严辞的拒绝？我们说这因为在约瑟的心里面有一个比与他的主人的妻子发生关系更重要的关系，这个更重要的关系与神更亲密的关系大过了他接受主人妻子的诱惑人财两得的关系。我再讲一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今天在这个婚外情泛滥许多物欲情欲横流的时代，一个人能够保持住他的圣洁，除非他心里面有一个关系是大过外面的这个关系，除非他里面与神这个亲密的关系常常的一个好像你们唱的诗歌与神亲密，以至于在那个重要的亲密的关系里面再也不可能有其他关系的介入和侵犯。问题是当引诱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看他？是看他是一个机会呢，还是看他是一个攻击？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看法决定了我们在面对诱惑的时候我们是成功或者失败，是讨神的喜悦还是跌倒和堕落。你知道试探的本身已经很诱惑人，而机会却是更加的让这个诱惑更诱惑人。因为约瑟被引诱的时候主人的妻子，有的人说啊，这个主人的妻子肯定很丑，所以呢这个约瑟就不受这个诱惑。我不相信哈，因为连这个约瑟当初被挑中做这个仆人都是经过挑选的。你想波提乏这一个法老面前的红人，他挑选妻子怎么可能会挑一个丑的呢？所以美貌是不在话下，但是主人的妻子还制造了一个机会，他说哎呀来吧，这个屋里没有其他人的时候，这个机会来的时候就使得试探更加的诱人。但约瑟却不如此看，他不是看一个试探，更不是看到这是一个机会，他乃是说我怎能做此大恶得罪上帝呢？换句话说他看他是个攻击，是一个对他一个不单是引诱而且是一个极大的攻击，乃是在于说他的焦点不是在自己乃是在神。他看见自己的在地上的所言所行是在神的面前有害于他与神的关系。但是你知道我们人的价值观从亚当而来的一个罪性的一个恶习惯，当然我们重生得救了罪性已经根除了，但是我们这么多年这个罪恶罪性的习惯还是在的，而且我们活在这个充满罪恶影响诱惑的时代，所以诱惑是不请自来的不其然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要操练看试探来的时候不是一个机会乃是一个攻击，这是需要操练，这不是按照我们的本性而来的，是需要操练的。当我们慢慢操练当看见诱惑的时候来临的时候是诱惑是攻击的时候，那么我们自然会谨慎小心严加防范。从上帝的真理来看以及人生的经验，试探的确是一个钩子，它起先是一个甜头，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有欢愉的，总是诱人耳目的，但是当你一旦上钩了你就再也脱离不了，它总是把我们勾向悲哀哭嚎眼泪甚至死亡。今天国内很多的这个婚外情的泛滥，有许多的人会说哎呀我们不需要，我也不需要名分啊，我也不需要你的财产，我们就享受这暂时的欢愉吧。这就是一个钩子，听起来非常诱惑人，你可以享受你的情欲又不需要付代价也不需要担心有什么后果，但是人常常在罪恶的面前是自欺欺人的，没有任何一个关系没有任何的一个作为是没有带后果的，特别是 罪一定是有后果的，所以这个钩子一再的让许多的人勾向家破人亡。就像今天许多的婚外情一样，当你的底线一越过，总是要付上惨痛的代价。刚才说了，拒绝了这样的主人妻子的诱惑，结果呢，他并没有，约瑟并没，不是，下一张是空图、okay、约瑟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获益，反而被诬告而陷入另外一个更深的困境当中。因为主人的妻子恶人先告状，把约瑟诬告，而主人就把他下在官王的囚犯的地方。这个我们看见历史学家考证，当时呢，埃及的监狱啊不多，犯了罪的人要不是当场打死，就是截肢断手断脚，没有什么需要监狱的地方。少数暂时拘留犯人的地方，就是像约瑟这样的人等候审讯和判决的被告者，这是非常难得的待遇。可见在上帝的主权的底下，有一些事情临到，但是总是在这个看起来很糟糕很不好的境遇当中，也有上帝暗中的保护。你真是属神的人，你回头看许多你在经历苦难经历眼泪的那个刹那，你都不晓得自己怎么过来的，神有他奇妙的护理。当时埃及的监狱是不多，但是田地是很多，是一个农耕社会，所以田地里面需要大量的劳力。因此这些关在监狱里面的人，他们白天也需要出去劳动，所以在当时管理监狱的人就是有一个重责大任，就是负责把这些劳动力放在田间，晚上让他们回到监狱里面去。换句话说，犯人在劳动改造当中就是需要管理。我们知道约瑟原来在波提法家里面就是做这样的工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管理波提法家中一切所有的，大部分相信就是田产田地和劳动。现在管理监狱也是这样的工作，甚至将来我们看见当约瑟做了法老的宰相的时候，他也是管理法老一切所有的，包括在这个农耕社会里面很重要的粮食。第三，因为关押的是国王的囚犯，所以他的规模不是很大，很小的规模，人很少。不过这个管理监狱的这个司狱长啊，他的权位很大，因为他是管理国王的囚犯，所以他是法老王底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臣，他很大的权力。这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他可以授权让约瑟这一个死囚却起来管理这整个监狱啊。当然我个人这个私底下想啊，很有可能这个司狱长呢先前也听过或者认识约瑟，他知道约瑟是被冤枉的，他也知道听闻了约瑟怎么样把波提法的家管理的这样的蒸蒸日上，所以他对约瑟是有信心的，就把整个监狱让约瑟来管理。按照现代的这个社会来讲，这是不可思议的。还有一点，当时被下在监狱里面的人，他们都是先被认定是有罪的，不像美国的法律哈，先认定是 innocent， 他是先认定是有罪的。当时也没有什么律师可以替你辩护，本人也没有，已经是死囚，也没有办法说我要这个上诉哈。所以关在这样的监狱里面的人呢，基本上就是不断的劳动劳动劳动，到有一天老死在监狱里面。你知道约瑟得罪的是谁吗？约瑟得罪的是法老王的 很重要的一个臣仆，护卫长。护卫长意思就是负责法老安全的，他是几乎是天天在法老面前出入，当有危险出现的时候，他是挡在前面的人，所以在法老的面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臣仆。约瑟得罪的是他，所以约瑟实在没有任何的可能会由从那个死囚里面被看作是有罪的，只是劳动等着老死不可能上诉的情况底下被提起来，能够有重见天日的一天。换句话说，约瑟好像被判了死刑，但是这是一个无期徒刑，出狱是遥遥无期的。这个痛苦啊，相信不亚于当年约瑟被扔在坑里的痛苦。你知道一个被扔在荒郊野外扔在坑里的，到了晚上星空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听见野兽的嚎叫声，那种是非常恐怖的一个经验。但是现在约瑟被下在监里，好像历史重演，他也不知道哪一天还能够看见天日。这个情形不要说是约瑟，难怪这个九正和善长他们才下监狱不到多少时候，约瑟已经看见他们脸上什么满了愁容。关到监狱里面去啊，我是没有被关过哈，但是能够体会一下，稍微想象一下，那是何等样的愁闷和痛苦。等候是我们基督徒最难学的功课之一，特别是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什么都要 instant， 很快很快的，什么东西越快越有人买。这个以前泡咖啡呢是一种享受，慢慢的用这个磨啊，磨了以后啦，还要怎么烧热水啊，还要加这个哈，这整个过程是一个享受。现在没有人愿意这样做，现在啪30秒一定要出来啊 ，instant。我们常常一祷告就希望上帝有回应，我们一祈求就希望上帝马上成就，我们希望一祷告病就得医治，我们一祷告就看见教会复兴和增长，我们常常是被果效来驱动。但是上帝的时间和法则永远是这样的，跟我们人所想的有差距。我们常常是被果效所驱动，如果 有果效，看见果效了我们就做，看不见果效我们就兴趣缺缺。但是上帝常常却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调动万事万物，在时间的里面他陶造，在时间的里面他运行，在时间的里面他扭转，在时间的里面他让我们看见我们过去没有看见的东西。有许多的人事物是在时间等候的里面慢慢打开，才让我们明白自己所没有明白的真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等候当中也能够学习服在上帝的主权的底下。就像约瑟，他在这个时候恳求这个九正啊，把他一出了监以后呢，就纪念他，救他出监狱。但是九正把他给忘了。相信约瑟也向上帝祷告，上帝啊，你让九正想起我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哇，一年，他还在祷告，九正怎么想不起我呢？但是有一天，如果约瑟回头来看他在监狱里面待的这两年等候的时间呢，一点都没有白费。这是上帝这个主权底下给约瑟极大的恩典。一方面我想到约瑟这两年呢关在监狱里面呢，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主人的妻子动不了他，没办法再报复了，这个 他劝他先生把约瑟杀了吧，他说不能杀，已经在监狱的，已经等于杀了。他不必担心主人妻子的报复。另外，当神在他的时间允许把所爱的人下在监里的时候，总是为了调动万事万物，要成就他的旨意，要让这个经历的人将来能够更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最近我在看一个老弟兄，他们提到在国内的这个历史当中在这个三字的新运动的兴起，他们怎么样的拒绝，然后就被下在监狱里面，那样的一个经历有很多的爱主的弟兄和姊妹坚决站真理立场的，就被下在监狱里面被提审在那里过着非常这个可怜过着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监狱的生活。从人来看是很不幸的，从人来看甚至很傻的，因为他们每一次被提审的时候，那些人都告诉他们，你只要拒绝相信耶稣，马上就可以走，马上就放你走，你只要加入三字马上让你走。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头也不回的回自己的监狱去。上帝在他的时间允许，那这些人坐了5年、10年甚至20年的牢，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看见上帝行大事。因为在那段期间，很多的基督徒的领袖都被关在监狱里面，圣经也都被焚烧了，教堂都被充公了，改成学校机关，所有的宣教士都被赶出中国了。按说按他们的想法，基督信仰可以从这块土地上完全的扫绝了，哪里想到20年以后，当这些人从监狱出来的时候，他们看见上帝自己做工，他们上帝自己做工。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国内有这样的光景。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常常会问他说，这些人关在监狱里面，哎呀，是神自己做工，好像他们没有做工。你错了，他们在监狱里面做神的工，他们是坐在监狱里面表明他们的信仰的坚定，所以在监狱外面的弟兄姊妹看见他们愿意为着主的缘故被下在监狱里，不改他们的志向，他们就知道这道是真的，是可信的。所以他们也在每一天都在为主做见证，虽然手没有做什么工作，但是那个生命的摆在祭坛上，就是在做主的工作。有一位姐妹，她的弟兄有婚外情，我们去辅导她，然后我们就辅导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就谈到，他说：“哎呀，我在这个婚姻里面呢，没有感觉到什么温暖我工作很辛苦，每天回家大概8、9点我才吃晚饭回到家，我看见我的姊妹坐在沙发上呢，她看见我回来也不嘘寒问暖，我自己呢自己去煮这个晚饭自己去吊衣服洗衣服，自己吊衣服她说我在这个家感觉不到任何的温暖。这个姐妹在教会里面非常的热心那也有很多的服事，我们就跟她谈完以后呢，我们基本上就劝这个姊妹，我说你的丈夫看起来很在乎他下了班回家以后，你不要把他当空气这是他的原话，你把我当空气你不要把他当空气所以姐妹，我们要挑战你你感谢主，你还有一个服侍的心很爱主我们挑战你改变你服侍的工厂。每一天当你的丈夫打开门的时候，就是你服侍的开始。他说我从来没这样想，我说你应该这样做。在外面带查经班，在外面服侍弟兄姊妹 run errands 帮助这个人帮助那个人是服侍，但是在家里你的丈夫服侍你的丈夫也是服侍。感谢主，这个姐妹听进去这句话已经3个月了，他给我们写微信了，他说我们的关系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最近我又想要 去带查经了哈。我说你别急别急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服事啊，常常有一些偏差的看法。只有像雅敏这样的才是服事的啊，只有上台的才是服事的哈。啊，其实不是的，你在你的人生责任里面尽心尽力，凭着爱主爱人的心而做的都是服事。如果这个姐妹服事了半天，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失去了自己的家庭，她的服事还会蒙神的纪念吗？如果一个人在教会的服事不是来自于他家庭服事的一个延伸自然的结果，那就是本末颠倒了。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一定是我们先在家里服事，这样的服事操练了以后，于是延伸到我们在教会的服事，这才是一致的，这才是荣耀上帝，这才是讨神喜悦的。所以不要只想象在外面这样的服事，却忽略家里的服事。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如果九正这个时候想起约瑟，约瑟被提出监，你知道他是一个死囚的身份，他很可能找不到任何的，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他很可能就要死在外面。再者说法老这个时候梦还没做呢，七年的荒灾丰收都还没开始，他当不了什么宰相，不但他活不了，后面以色列家族整个以色列民族都没了。所以上帝有他的 timing， 上帝有他的时候，上帝有他工作的一个时间，我们只管安心的顺服在上帝的主权底下。你知道这个对我们这个急性子人来是很难的，我是一个很急的性子啊，师母常常笑我开车的时候快要到高速公路收费站，还一迈我就把钱掏好了拿在手上啊，他说还有一迈，我说是，我这个急性子没办法，我就想说不要耽误别人，还到头就走了。现在好了，现在都用那个不需要，我就很性子很急啊，在这方面很难的操练，顺服在神的主权。师母我看他就很顺服的在神的主权，他什么都不急，慢慢的，所以看起来他就是我就是比他苍老很多。啊，真的，他说啊，顺服在神的主权底下，所以我现在也要学习他哈。当然为了不要那么苍老，神的时候总是好的，你要有这样的信念，在神的主权底下所应许临到我们的，你就安心顺服的领受，在等候当中忍耐是很痛苦的。但是能够让我们能够忍耐，不外乎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相信神不会做错事情，上帝不 panic。 就像有的人说哎呀上帝说这造了这个亚当以后，然后亚当看上帝看那人独居不好啊，就要给他造个女人。看这个中文翻译啊，会让人觉得说上帝造完亚当又哎呀糟糕，忘了给他造个女的，所以独居不好，不是这样解经的哈。上帝看那人独居不好，是说上帝原来的旨意是要人遍满全地管理这地，一个人怎么遍满全地啊？怎么生孩子啊？他怎么一个人怎么管理？所以那人独居不好，这个早就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所以上帝不会做错，做完事以后，哎呀，上帝很 panic， 做错了啊，不是的。所以姐妹，你早就在神的计划里面的话，不是看见独居不好才造一个女人出来。上帝不会做错事情，他允许我们被放在一个困境里面一段时候，一定有他的美意，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辅导遇到一些姐妹遇到的事情很坎坷，有一个姐妹她有两个儿子都是自闭症，一个就不得了，她两个都自闭症，而这个丈夫呢又是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也不晓得哪一门艺术家，有一次他回家的时候，他家的大门被他先生拆下来了。他说为什么拆大门？他说我就觉得今天这个心血来潮把大门拆下来看看这个家会怎么样啊。这个是行动艺术啊。你说这个姐妹 带两个自闭症的孩子回到家，大门都没有了，你说他心里做什么想法？哎呀，我们讲的都很好笑啊，但你设身处地想想，这姐妹很可怜，处境太困难了。他给我们谈这个苦情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有不一样的。他说：“但是神如果允许，我相信他会给我足够的恩典和力量。”哇，我们很得安慰，神允许，他给我足够的恩典和力量。最近我们去欧洲服事，也遇到一个姐妹，他们也三个孩子里面也有一个是自闭症的，我就发现自闭症这个孩子给父母带来很多很多的难处，很不容易。但是神允许，一定有他的美。第二，我们相信神所允许的，在我们经过这个允许的痛苦，让我们经过以后，是对我们会有益处的。因着后来的结局，我们就可以忘记先前的痛苦。像约瑟被高举成了宰相以后，他给他儿子取名，长子取名叫马拿西。下一章，就是使他忘了的意思。意思就是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久正忘了约瑟，让约瑟很痛苦。现在神赐给他长子，让他忘了过去的痛苦。你看神的恩典多好，这个忘了也是一个恩典啊！这夫妻有的时候吵架，刚才吵什么我忘了，这是恩典啊，这是福分啊。有的姐妹永志不忘，哇，那麻烦，那很麻烦啊！哇，这个背圣经这个目录不熟，哇，背人某年某月我丈夫说什么话，怎么骂我的，字字精准，分贝都听得清楚，哇，还逗点句号或惊叹号，哇！他给次子，下一章哈，他给次子取名，下一章，他给次子取名叫以法莲，意思就是使之昌盛。上帝不但是使他忘了先前的痛苦，而且就在他受苦的地方让他昌盛，这样后来的喜乐就使他忘记了先前一切的痛苦。所以神不但是让我们忘了痛苦，他还把喜乐加给我们，使我们昌盛，如果我们顺服他的心意。往下一走，然后放空图，讲到主的时候，速度要快一点了。甚至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也有主美好的时候，大概我们中间不多的人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离开啊。不知道不要紧，只知道离开以后去哪里才最重要。阿们。如果去的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那就好。我们都知道，常常基督徒会说啊，引这个保罗的话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哇，喊得很响。然后问他死了有什么益处，就讲不出来了。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有很多益处呢。第一个，我们死了益处，我们死的时候就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就是我们颁奖的时候。若是我们在这个地上啊，好好的为主活，到那一天我们得到主的夸赞。这个夸赞是直到永远，再也不会更改的。所以那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其次，我们死的时候是我们得完全圣洁的时候。下一章，我们会从一切罪的影响当中得释放。我们今天还在罪的影响当中，有的时候会有挣扎，经常会有挣扎。别人的罪也会影响到我们，带给我们眼泪和痛苦。不要说别人了，你自己的孩子就带给你很多眼泪和痛苦， right？特别是teenager的时候，也恨不得掐死他，对不对？想说结婚了掐死旁边这个还不够，现在小孩子都想掐死哈。当然你不要那么自意哈，人家也想掐死你。但是那一天我们从完全的这个得到完全的圣洁，再也没有那一个罪的影响。哇，就死了，真是很美的。下一个，我们死了就有益处，因为我们死了就可以获得完全的安息。再也没有病痛、患难、忧虑、痛苦。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其实人生有很多的忧虑，一站又一站，一个接一个，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辛苦。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身体上来的痛苦。但是当我们死的时候，这一切就都过去了。对我们来说，死了就有益处。因为我们得以看见神，看见神的荣耀， 我们刚才唱诗，哇，你们唱了三首歌，其实都是差不多哈，都是可想亲近他，很想跟他面对面。你如果在地上没有好好的活，你跟他面对面，你吓死了。我们看见神，能够看见他的荣耀，啊，那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开始。我们对信徒来说，我们死了就有益处。下一章，因为我们可以与主同住，坦然无惧的。所以保罗说，我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与主同住什么概念？这个师母跟我同住，所以呢，他不跟你们同住。他如果到你们家里去，看见你们家里什么好的东西，不能看着就拿，对不对？那就不叫做客了，那叫做贼。但是在我家里，他什么都要拿就拿，冰箱一开要吃就吃，要喝就喝。啊，我的什么，我外面辛苦挣来的，他都可以享用啊，什么按摩器、什么器，他都用。为什么？他与我同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与这位丰富的、照我们的全能的神同住，你想想看，他给我们预备的基业何等的丰富啊！所以基督徒，你不要那么眼光的短浅，就看这个地上一栋房、两栋房，哇，就拼了命了。你想想看，天上的主耶稣造天地不过七天呢，他现在已经2000多年，你看他造到什么样子？你可以想象一下吗？你想象不到嘛。所以连那个使徒约翰看也看不清，他只能形容哇，碧玉街、黄金街、碧玉城，他只能形容，因为没办法形容。与主同住，享受与他一切的丰富。下一章，入住主为我们预备的住处。我在国内的时候看，经常看那个卖房子的广告，拎包入住，哇，这个很大的吸引力。因为有的你付了钱以后，还等2年房子才出，才来，拎包入住马上就可以住哈。那我们基督徒连包都不必拎了，哗就不入住了啊，对不对？你想拎包也拎不了，对吧？这是一个欢喜的时刻，拎包入住啊，不就入住了，直接入住了啊。所以死了就有益处。哎，再下一章，我们都与荣耀的圣徒相通。哎呀，过去我们只有听过王明道，听过宋尚杰啊，我真的很喜欢宋尚杰，听过宋尚杰，哇，到时候我们都可以跟他家访，宋尚杰博士啊，到底丢下海里面有没有丢你的学位啊？对不对？你可以问彼得，为什么你3次不认主啊？对不对？都可以问啊，没有语言障碍啊，对不对？哇，可以无限制的，古往今来的，我们认识的哈，很多已经先去的，我们很多的交通很美好的，而且有不善的筵席啊，对，有不善的筵席，不会说哎呀，现在时间到了，我们要回家了哈，你已经在家了 ，right？ 还有，我们会毫无瑕疵的彼此相爱。现在我们一天到晚，哎呀，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真的吗？有的时候你觉得还是有一些疙瘩，对不对？到那个时候就再也没有什么疙瘩，都是毫无瑕疵的彼此相爱。所以你看看你旁边这个啊，我跟你是直到永远的彼此相爱啊。所以现在有些疙瘩，但是有一天会毫无瑕疵。下一章，我们死了就有益处，我们得以享受神的爱。全然的，下一章。所以奥古斯丁讲的名言，快乐的本质就是享受神，他是何等的丰富，与他同在是何等的美好，空徒。所以我们才说，保罗才说，我活着就是基督空徒，死了就有益处，我们必要向主。下一章。所以基督徒，你看什么时候都在神的美好的旨意当中，活的时候在神的心意当中，受苦的时候有神的时候，连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也有主的时候，得荣耀也有主的时候。所以约瑟在那2年等候的期间一满了，到了时间，酒正就想起约瑟。我个人相信啊，这个他想起约瑟，那个想起都是神的作为，可能那天使在旁边吹一下，酒正你怎么忘了，就哎，对啊，我怎么忘了啊，这都是可能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满受苦难，一直到上十字架前，他对神祷告说：“父啊，时间到了，时间到了。”下一章，父啊，时间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他在时候到的时候。所以，基督徒在世，我们效法耶稣基督， 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先受苦难，后得荣耀。时候到了，我们就进入永恒的荣耀，在地如在天。约瑟被关进监狱不晓得多久，有一天法老跟酒政被酒政和膳长被关了起来。经文说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交给约瑟，这个交给这个字在原文里面跟当时波提乏把所有的都下一张交给约瑟管理的交给 commit 都是同一个字。下一张膳长和酒政是法老身边最信任的两个人，他们刚才讲过了，肯定是做了一件与法老性命相关的事，所以后来三天以后就查明真相。在法老王生日的前三天，约瑟观察到他们脸上露着愁容，于是两位大臣告诉他们自己做了梦无人能解。这个时候约瑟对他们说，第八节下一章，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表明约瑟已经清楚地知道神的时候到了，但是若不是约瑟与神之间有这个亲密的关系，你怎么知道神的时候到了？若不是约瑟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他怎么能够有把握说请你们把梦告诉我？我们晓得当时埃及的下一章那些法老和他的臣仆都是拜多神的，他们拜太阳、拜月亮、拜猫、拜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约瑟在这两位大臣面前提到神是解梦的神，这是一个很需要勇气的，在那样一个迷信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越来越像如此，慢慢的周围的人不信的越来越多了。 Political right 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你要讲真话你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和勇气，你要反对同性恋你很可能被人告了下在监里，是要勇气的。但是因为约瑟敢在这两个大臣面前做见证，也就证明了他被提到法老面前的时候，他也会毫无畏惧的来见证这位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1799年下一章，非洲出土了一块花岗岩的石碑，上面刻有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重点是这里面提到了法老王有在生日释放囚犯的习惯，证实了圣经这段经文记载的可靠性。下一张空图，不管人怎么告诉你，酒政就像酒政，他可能会忘记，不会纪念你，但是基督徒我们都明白，这位造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神，他不会忘记我们。跳两张，过了。台湾在几个月以前通过成为世界第23个、全亚洲第一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国家。我这个网上很多的图片我都不敢放在上面，非常的恶心，但是这就是一个世界的趋势。世界上越来越多人会说上帝在哪里呢？哪里会有审判呢？我们就好好的享乐吧，只要我们快乐做什么都可以。下一章，我特别注意到那些人群当中有一个标语写的，只有一生一世，何苦一夫一妻。是的，只有一生一世，所以这些人就尽情的随自己的情欲而行。说实在，他们也真的只有一生一世，若不真心的悔改，他们将面对永远的刑罚。我们的主是一位纪念的主，他不但纪念人对他的忠心，也纪念人对他的抵挡。哪些人是被神所纪念的人呢？就是在那些地上活着的时候总是纪念他的人。纪念神必被神所纪念，这些人他们所思所想都是以神为中心的，他们舍己，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讨他的喜悦。请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是否真的相信我们每一天都在死亡？不论我们是不是殉道，除非我们把每一个今天都放在祭坛上，被呼召来舍己，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他，在他的时间里面耐心等候他美好的旨意，顺服在他美好的主权的底下，因为上帝从来不做错事情。上帝把我们放在困境中，没有带我们出来，有他的时间。我们愿意为讨他的喜悦而活，纪念他。我们这样活，必得到永远的生命。为那个举牌的年轻人祷告，他还不认识你，他看见了人只有一生一世，他没有看见人死后还有审判。他看见了人因为只有一生一世，何苦一夫一妻？他不晓得你是那位公义圣洁也是审判的主。为他的灵魂祷告，或许神安排人事物在他的周围，让他能够真心的认罪悔改，不单是有一生一世，也有直到永远的福乐。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主，也纪念我的弟兄姊妹在北郊这个地方，让他们能够在亚敏的带领还有同工的带领底下，兴旺主你纯正的福音，坚守主的道，以致主你来的时候，或者我们见你的时候，会被主纪念，好的无比。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